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击，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去年六月，一名网友刊发微博说自己呢，因为投诉了申通快递的一名派送员，被快递员入室打成重伤，引发了网上的热议。事后呢，被害的女子王女士将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和当事的快递员王某一并诉至法院，索赔各项损失达到77万多元。而殴打王女士的快递员呢，则被警方拘留了5天。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这起案件跟大家。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这起案件的经过跟大家做了细致的介绍。这起案件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作为快递公司，又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殴打王女士的快递员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最后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关注这起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再把这个事件的经过呢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王女士在起诉书当中说，去年的6月份她在网上购买了价值188块钱的化妆品，但是呢在快递没有收到的情况之下却显示已经签收了。后来呢王女士啊就向申通快递进行投诉，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就是6月24号的下午4点多，快递员王某以送快递为名敲开了王女士的家门，手持石块对王女士进行殴打。经过诊断，王女士头皮裂伤、血肿、头部外伤、左手臂上腹部多发软组织损伤等等。外伤治愈之后，王女士仍然被诊断为患有抑郁、焦虑、妄想的症状和睡眠障碍。最终王女士提出了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医疗费、误工费等等一共77万多元的赔偿请求，并且呢还要求申通快递公司以及王某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在开庭当天，王女士和当事的快递员王某均是亲自现身法庭，对事发的过程进行描述，但两个人所描述的事发的过程各不相同。两个人在法庭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涉事的快递员26岁的王某在法庭上说，事后呢，他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5天，他以为这件事情这样就已经处理完了。 公安那边已经解，我以为是解决完了，我以为就是公安这边就是把我就是拘留5天，然后这事儿就能完事儿了，是吧？刚开始他要求就是让我赔偿的时候，刚开始我说可以赔医药费，对不对？那时候我跟警察就这么说的，我说可以赔4到5千的医疗费，这我可以赔。当时他不同意，就账款要10万嘛。 王某说自己呢只同意赔偿医疗费，而且几十万对于他来讲这实在是太高了。 王女士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鉴定，而且误工费、交通费都是超过了正常的要求。王女士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向记者表示，最开始在公安机关调解的时候呢，她说的10万块钱这个价钱根本就并不算高。 在派出所的时候提出就是说赔偿10万元，其实我认为这个并不过分，因为我不知道我后面我会面临着什么，我可能我要就医，我可能我要休息，我不知道我面临着什么，但是我认为，同时我认为出了这样子的事情，我认为你应该承担责任，这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酿下的一个后果，你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才跟他索要了10万元。但是他当时给到我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难过，就是说他只能赔到4-5千块钱。那如果说我想反问一下，我就是我们这个在座的朋友们也好，社会也好，我想反问一下，如果说这么简单就可以去了一件事情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我们这个社会，我随便把人给砸了或者打了，只要你不死，我给你个5000块钱，我是不是就解决这个事情了？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国家是真的，我觉得挺，所以我当时才不能接受。然后在我的朋友的这个鼓励下，然后各方面的鼓励下，然后大家也看到我并没有在我这上面去上传我的真人的这个照片相关的信息，是因为我也在保护我自己，我也怕就是说再有别的事情。 快递员王某在法庭之上将这件事情的定性为一个互相伤害的过程。 这件事儿就说白了就是互相伤害的一个过程。我打他是我不对，但是呢，我已经受到就是刑事拘留嘛，公安这边的。那我精神上呢，我平白无故的，说白了这对你们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小事儿。完事儿我这个无缘无故的我进去待了5天，完了出来以后还让我赔这么多钱。 王女士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快递员王某的这个态度，她感觉到很心寒。 我觉得在这个庭上，我觉得对于王明月，我觉得我是挺心寒的。我以为他经过了这将近1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件事情上至少他是有一些愧疚感的，作为一个男人。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啊，而且是不思悔改，甚至在把这个事实的这个真实性，然后存在了太多的虚假。 申通快递代理人在庭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其实呢，他们并不希望事情闹得这么大，也一直呢试图和王女士来进行协商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 我们其实一直在同意协商，第一次我们在这个协商的时候呢，对方提出要求，我说多少钱，他说多少的话，你看啊，你们是上市公司，我们按照这个美联航的一个什么售卖什么标准提一个要求。从一开始我们知道以后，就是在协商，一直没有关闭这个档。从公司这个角度，实话实说，我们不愿意把跑到客套，当然他维权是他自己的权利。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原告方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作为快递公司，就是申通快递，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主要是基于被告乙为一家呢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至少应该呢履行3项法律义务。第一条，他应该为用户提供安全的快递服务，而这件事呢，他不但没有提供安全，而且他的快递员随身携带石头行凶打伤了原告。他的第二项义务是妥善处理用户的投诉。在整个事件中，作为被告一就没有尽到妥善解决和处理用户的投诉，直接的激化和推避了自己的责任。第三项义务，他应该履行保证其从业人员具备合格的安全生产知识。本案中的从业人员不仅不懂法、不守法，而且直接公然违法。包括到现在为止，被告一和被告二在当庭陈述事实时，继续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而且呢是维权的，这是我们认为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另外呢，就是说，被告一能够 对原告的安全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或者呢，接到原告投诉后能够妥善处理核实情况的话，对被告二批评教育化解矛盾的话，这件恶性事件就不会发生。另外呢，整个过程源于原告去选择了被告作为邮递物品的公司，这是第一个关系，是一个合同关系。第二个，在邮递这个快递中，原告的东西被告一没有履约，已经违约。第三，他的是员工，而且是工作，并且失职。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二的违法全是利用了自己工作中的相关信息，找到了地址，找到电话。第五，在整个过程中一次两次的接触，特别是被告跟原告近距离的身体接触，也是以被告一的员工身份送快递的名义来实施的。因此，无论从法律关系上还是从法律后果上，他从违约到侵权是一个过程，因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自己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申通快递公司的代理人是这样说的。 关于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由法院这个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确定。被告二王明月进入他居住场所以后，双方没有做任何交流，直接实施殴打，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否应该认定为职务行为，还是单纯的这种职务以外的这种故意伤害，我们认为法院应该根据这个事实进行一个判定。第二点，申通公司本身来讲，在管理过程当中对员工进行了教育，要求对客户热情服务，妥善对待投诉，申通公司不是直接的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或者还是连带责任，由法院依法判定。 而快递员小王在法庭上说，这个事情作为快递公司来讲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能做的都做了。而王女士的说法完全就是颠倒黑白，快递员小王说他就是想要博取同情。 包括这公司管理是怎么管理呢？客服联系他了骂客服，总部客服联系他也骂总部客服，你告诉我这事是快递公司就是怎么解决，还不是人对人的当面交流。我感觉公司已经很负责任了，那客服打了不知道多少个电话，客服然后私自用自己手机嘛，就也给他打发短信，然后他还辱骂，说白了实际上他就是在看，就是我感觉就是颠倒黑白，博取同情。说真的啊，说白了抹黑一下公司嘛，他顺便就是多讹点钱，对不对？人我公司我感觉已经很负责了，那你说怎么联系？难道说大老板去他那儿？ 事情发生了之后呢，王女士通过微博这样的一种媒介，将自己当时受伤的情景还有照片发布到了网络之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反响。在法庭的举证质证阶段，这些照片也成为了证据。被告申通快递表示，从王女士所曝光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现场有大量的血迹，如果一个人出了这么多的血，那肯定不是轻伤，至少也得是一个重伤。申通快递代理人还说，据这个王女士的室友后来说，实际上墙上床上的血迹是王女士事后用樱桃汁泼上去的。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因为当时这个在媒体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响，他与他共同居住的同事的室友曾经向我们提出啊，他床上的墙上的那些红色的印记啊，是他本人用樱桃汁泼上去，所以对这个反应的内容的真实性我们存疑，但是是否是真的是樱桃汁还是他个人的血迹呢，不确定。但是有一点，从这个合理性角度来进行判定，本案原告受的只是一个轻微伤，如果这个血量有像照片当中展现的这么多，我个人认为至少应该是重伤，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血迹的量和这个伤害的实际的级别来看是不相符合的。 王女士在庭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这个说法完全就是捏造。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卖樱桃汁的，我也感到很诧异，对，这个完全不是真实的。而且来给我打扫卫生的阿姨，当时打扫的时候就是墙面上衣橱上全都是血迹。 王女士的代理人张启怀律师也表示，在法庭上所出示的所有的证据都是公安机关现场拍照取证得来的，绝没有任何后期造假的可能。 而且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出警人员是带着执法仪到现场，整个录制了现场的刚才我们出具的照片，上面照片上的血渍，同时向两位左右室友取了口供和笔录，并且对被告一、对被告二在拘留之前也做了笔录，这些笔录和调取的证据公安机关都有相关备案，因此我们陈述的所有证据是客观的，而且呢是真实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法庭的辩论阶段，原告方王女士的代理律师张启怀律师发表了以下的辩论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通则和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以及快递市场管理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它都应该做到对自己的员工要设置门槛，而没有设置门槛和标准，或者标准门槛过低，是不负责任，造成他的员工跟他应该共同担责的第一个根源。第二个，对员工的服务提供的服务和员工的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而没有给予职业的培训和教育，而是一味的出现问题就是罚款，造成刚才被告在庭上王明月所说收入低罚款重。第三，对于联通作为快递行业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足为奇，但是出现问题之后满纸都是与客观事实不符，连报案都要声称是自己主动报案，所以这样的事实都予否定。第五，对于员工最多的做法就是开除，因此员工呢又获得了在其工作职位上获得了大量的所有其被提供服务人的个人信息、私人信息，而造成最后个人员工一味的侵权。对于王明月的侵权行为，完全是因为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以及工作的便利，才得以使这样的侵权加重和加深。因此我们认为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而被告一申通快递代理人认为，客户的个人信息、家庭住址、手机号码，这是一个快递员在工作，这是一个快递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掌握的，这并不能够成为快递公司因此要承担责任的理由。 是因为申通公司把他原告的个人信息泄露了，才导致王明月侵权。这一点的话，这一点作为我们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一个理由，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那么王明月作为快递服务的终端，必然要知晓原告本人的电话号码和姓名以及地址，他不知道怎么送货啊，这是从事快递工作必然涉及到的一个内容。同时我们强调，也没有把你个人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那么在发生一个投诉以后，由我们终端的这个快递员前去处理予以联系，你并没有不妥，因为你们两人的一个交涉的过程只有你们二人最清楚，所以他把这一个作为承担责任的一个理由，我们认为显然是牵强附会。 此外，快递公司代理人还表示，快递员王某殴打王女士到底是一种职务行为还是一种个人行为，这一点值得商榷。 如果按照原告在前一次庭审当中所讲的，那么被告王明月进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进来就开始打，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就不应该是一种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但事实上呢，按照王明月个人陈述呢，是有一个前期的这一种沟通与交流。 原告方王女士的代理人张启怀律师在法庭上表示，之所以会提出如此高额达到20万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就是因为事情发生一年多了，一直到现在，两名被告、快递公司以及快递员都没有明确的对于自己的行为向王女士表达过歉意。 这20万的精神抚慰金，有15万都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两被告仍然在编造事实，公然的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都不符，而且呢一点诚意和道歉都没有，并且说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原告激怒了他，骂了他，造成了最后的后果，原告是他一家客户，而得到的是现在重度的抑郁。虽然20万的精神抚慰金远远小于对原告的伤害。 王女士在庭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她一直担心二次报复，而且希望能够换一个居住地点，而换居住地点的费用她一直希望快递公司能够出来承担这笔租房的钱，但是快递公司一直也没有承担这笔费用，所以呢直到现在王女士还是有些担惊受怕， 怕二次报复，甚至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他只是罚了几百块钱，被拘留了一周以外，我很担心他会出来之后对我二次报复，因为我当时也有提出，就是说我要申请换我的居住的住所，你们申通快递是不是要承担我的这个，因为咱大家都知道租房子的话一定是有违约金的，对吧？那这个违约金是不是由您这边来支付，那这边一直都没有任何回复，甚至是拒绝我的，也不给我明确的回复，所以呢我也是很担心他们会二次报复的来找我。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但是王女士还是决定站出来，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在网络之上，而且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王女士到底是怎样想的呢？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加强这种隐私的保护，对客户的保护，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是对全社会的人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像申通也好，像滴滴也好，这样子一个平台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久之前，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在判决书当中，首先就快递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进行了阐明。快递员王某对王女士的伤害行为，并不是在收递快递的过程当中实施的，并不是他履行收递快递包裹工作的内容。从外在的表象上来看，快递员是在快递送件之后进入客服处理投诉阶段，私下里和王女士联系解决的时候，与王女士发生言语争执，进而找到王女士产生冲突，以致实施的伤害行为，不能够证明他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对于王女士以快递员系在履行职务行为而要求申通快递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法院并不支持。同时法院也认定申通快递公司和快递员王某不构成共同侵权。法院认为王女士并没有举证证明申通公司存在共同伤害的过错，关于王女士主张申通公司没有及时隐去快递信息，并没有妥善处理投诉等等，由此导致快递员对她进行伤害，王女士所主张的申通公司的这些行为并没有危及或者侵害王女士的身体健康权，不构成与快递员侵害行为的客观关联，也不构成共同侵权，因此这个责任应该由快递员王某个人来承担。而对于快递员王某所主张的王女士也存在过错，要求减少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双方之前虽然有过言语争执，但是就快递员最终的伤害行为而言，快递员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此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王女士还提出了赔礼道歉的主张。法院认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但是这起案件是因为快递员的行为导致王女士的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王女士并没有举证证明快递员的行为让她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因此，王女士主张要求赔礼道歉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王女士所主张的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法院认为王女士遭受身体健康损害，多次就医治疗，并且出现了脑外伤以后神经官能症的反应，有焦虑症、失眠、抑郁的状态，快递员实施的伤害行为方式也对王女士造成了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呢，对于王女士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具体数额由法院来确定。而对于王女士所提出的50万的经济损失的要求，法院并没有支持。最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快递员要赔偿王女士的医疗费9400多元、误工费4万元、交通费5000元、清洗费4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并且驳回了王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之后，王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我们的节目也将关注这起案件的二审的进展。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下周一是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共同关注涉及到老师的相关的权利。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我是李维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